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迟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3集。江燕在和别人说话，并没有看到池瑶。池瑶认出和他说话的人是杨晓，至于另外那个，他歪了歪头，是个女生。那女孩穿着嫩黄色的衬衫和牛仔长裤，人很瘦，梳了个低马尾，正低头记着什么，时不时就抬头看江燕一眼。池瑶握着伞柄没有上前。过了一会儿，杨晓发现了他，他表情一瞬间凝住，向江燕使了个眼色，身旁的那个女生也朝他看了过来。池瑶动也未动，江燕慢了半拍，扭头见他笑，默地笑了。江燕向他跑过来，池瑶这才发现雨已经停了。江燕接过他手里的伞，将他完全笼罩在阴影里，他自己倒无所谓，后半部分都暴露在外边。什么时候醒的？ 大概10点，吃了两个包子。 池瑶帮他把下巴的灰擦了。 你吃午饭了吗？ 没有，你饿了？ 我专门过来找你吃饭的。 等我2分钟。说着他把伞还给池瑶，又要跑回去，池瑶及时拉住他。 哎，我在后面那家小面馆等你，叫上你的同学吧，我请你们吃饭。 小面馆只是招牌小，店里空间却很大。池瑶要了最大的那张圆桌，一共10个座位，如果他没记错，应该是够坐的。10分钟后，江燕领头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走进面馆。池瑶粗略一看，8个人中只有2个是女生，手牵着手一块儿走在队伍最后。江燕自然而然地在她身边入座，她主动向其他人打招呼：“ 大家好， 姐姐好。” 参差不齐的几声，就杨晓喊得最大。 我记得你。 杨晓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。 啊，真的吗？ 池瑶点点头。旁边的人对池瑶都很好奇，刚才江燕告诉他们他女朋友来了，要请他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无一不感到惊讶。早就听说江燕交了一个比他大的姐姐做女朋友，但一直没见到真人，他们都好奇死了。这会儿见了，池瑶反而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年轻漂亮。没办法，一提到年纪大点，他们总忍不住多想，到底是相差多大，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差距吗？诚然，是他们多想了。这群人都是善于交际的个性，杨晓尤甚，主动揽下了给池瑶介绍其他人的活。池瑶记人名的能力一般，但好在他们的外号个个都很贴脸，挨个看下来也能混个脸熟。轮到那个穿黄色衬衫的女生时，池瑶看向她，杨晓在一边介绍： 郑小安，超级学霸。 郑小安腼腆地将头发勾到耳后，小声道： 池瑶姐叫我小安就好。 郑小安。池瑶笑笑点头记下了。说好池瑶请客，但他们都没多点，只个人要了碗面，最后还是池瑶多要了3道炒菜。面端上桌后，江燕扫了眼，主动把池瑶碗里的笋丝夹到了自己碗里。他不吃这个。池瑶胃口不错，边吃边听他们说这几天发生的趣事和糗事。当听到他们刚来的第一天还一起去山上看星星了的时候，他接话： 这个我知道，江燕说山上的信号居然比山下好。 难怪，我说他当时怎么消失那么久，还以为他是肚子不舒服。 有人及时打断杨晓的话： 哎， 吃饭呢，少说那些不文雅的话。 池瑶笑，危机的江夜那天的声音难得清晰不卡壳。他们聊了很久，快半个小时才结束通话。前天晚上他和姚敏敏说要过来的时候，语气好似真的是害怕江燕在这边招蜂引蝶，那不过是诱因罢了。他来只是因为江燕在山上的时候对他说， 这边的星星很多，如果你能来看就好了。 池瑶就这么在天阳待了两天，没有工作，享受假期，过得不算无聊。江燕不在的时候，池瑶就自己游古镇。镇子很小，一条路从南走到北，有始有终。他还独自乘船游了两圈天阳河，河两边的木屋一半是旧的，一半是新的。旧的窗边挂着色彩鲜艳的衣服，新的冷冷清清，是还没开张的客栈。这里的人都很热情，池瑶喜欢和他们聊天。客栈老板娘说这里的月老庙很灵，让她去看看。她挑下午的时间去了。月老庙很小，四四方方，中间一棵姻缘树，挂满了红色的妓院。因为池瑶是一个人来的，和其他成双成对的小情侣对比鲜明。有个小和尚主动上前和她搭话，问她想求什么。 月老庙不都是求姻缘的吗？ 小和尚摇头， 都可以求的， 那我问姻缘吧。 小和尚便带他去算了一卦。 官窑不动，是应作何？正缘现，好事将近，是喜卦。 池瑶笑，心道谁都爱听好话，难怪大家都说这里灵。但他临走时还是出了香火钱，原因无他，他高兴。明天池瑶就要走了，江燕想在最后一个晚上一起上山看星星。他看了天气预报，今晚天晴，无雨。池瑶带过来的行李很简单，连个厚点的外套都没有。晚上山上冷，江燕从自己那边拿了件外套给他，是黑色的做旧牛仔服。池瑶穿上，下摆盖了一半的大腿。除此之外，江燕还多带了一件厚重的棉服。袜子在哪里啊？江燕在翻行李。 在夹层里。 江燕找到了，还好是长袜，能结结实实地包住脚踝。 你生活的自理能力比我强多了。 虽说自己比江燕要大几岁，但在过日子这一块，池瑶是比不过江燕的。他动手能力很强，家里新添的家具都是他组装好的。他条理性和记忆力也好，东西放在哪里都知道。从前池瑶收拾屋子的频率一般是半个月一次，有时候想偷懒，就花点钱请人上门打扫，这导致他经常找不到东西。他出门虽不至于丢三落四，但每次出门前都需要反反复复地确认好几遍自己需要带的东西。家里的门窗和电源明明已经关掉了，他也还是得再去看一眼才能安心。和江燕在一起后，池瑶便再也没有找不到东西的时候。江燕永远会记得东西的摆放位置，而像他这种间歇性失忆的情况在江燕身上更是少有。江燕只要是做过的事就会记得，出门要带的东西只需确认一遍就好。因为江燕，池瑶省了好多事，而且他还很会照顾人。比如现在他给池瑶穿上袜子，两个人总得互补啊。 你这是在说我笨？ 我可没这么说。池瑶笑着拍他手臂，穿好鞋后他们一起下楼，却在客栈大堂看到了杨晓等人。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 杨晓活动着手臂。 哎，一块上山呗，山上信号好。 江燕沉着一股气。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上山？ 姐姐说的。 江燕看池瑶，池瑶一脸无辜。 我只是问他们夜晚山上冷不冷。 杨晓哎呀一声，一把勾住了江燕的脖子。 哎呀，姐姐明天就要走了，大家一起陪她度过最后一天怎么了？别那么小气嘛。 最后江燕还是妥协了，只是脸色微臭。池瑶倒是无所谓的，抱着她手臂在后头哄了好半天才把人哄好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